第83回，醒宫闱，贾元妃染恙，闹闺捆，薛宝钗吞声。话说探春、湘云才要走时，忽听外面一个人嚷道：“ 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来这园子里头混搅？” 黛玉听了大叫一声道：“ 这里出不得了。” 一手指着窗外，两眼反插上去。原来黛玉住在大观园中，虽靠着贾母疼爱，然在别人身上凡事终是寸步留心。听见窗外老婆子这样骂着，在别人呢一句是贴不上的，竟像专骂着自己的。此思一个千金小姐，只因没了爹娘，不知何人指使这老婆子来这般辱骂，哪里委屈得来，因此肝肠崩裂，哭晕去了。紫鹃只是哭叫：“ 姑娘怎么了？快行着来吧。” 探春也叫了一回，半晌黛玉回过这口气，还说不出话来，那只手仍向窗外指着。探春会意，开门出去，看见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，赶着一个不干不净的毛丫头道：“ 我是为照管这园中的花果树木来到这里，你做什么来了？等我家去打你一个知道。” 这丫头扭着头，把一个指头探在嘴里，瞅着老婆子笑。探春骂道：“ 你们这些人如今越没了王法了，这里是你骂人的地方吗？” 老婆子见是探春，连忙陪着笑脸说道：“ 刚才是我的外孙女儿，看见我来了，她就跟了来。我怕她闹，所以才吆喝她回去，哪里敢在这里骂人呢？” 探春道：“ 不用多说了，快给我都出去。这里林姑娘身上不大好，还不快去吗？” 老婆子答应了几个事，说着一扭身去了，那丫头也就跑了。探春回来，看见湘云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，紫鹃一手抱着黛玉，一手给黛玉揉胸口，黛玉的眼睛方渐渐地转过来了。探春笑道：“ 想是听见老婆子的话，你移了心了吗？” 黛玉只摇摇头。探春道：“ 她是骂她外孙女儿，我才刚也听见了，这种东西说话再没有一点道理的，他们懂得什么避讳？” 黛玉听了点点头，拉着探春的手道：“ 妹妹。” 叫了一声又不言语了。探春又道：“ 你别心烦，我来看你是姊妹们应该的，你又少人服侍，只要你安心肯吃药，心上把喜欢事儿想想，能够一天天的硬朗起来，大家依旧结社作诗，岂不好呢？” 湘云道：“ 可是三姐姐说的，那么着不乐。” 黛玉哽咽道：“ 你们只顾要我喜欢，可怜我哪里赶得上这日子，只怕不能够了。” 探春道：“ 你这话说的太过了，谁没个病儿栽的，哪里就想到这里来了？你好生歇歇吧，我们到老太太那边回来再看你。你要什么东西，只管叫紫鹃告诉我。” 黛玉流泪道：“ 好妹妹，你到老太太那里，只说我请安，身上略有点不好，不是什么大病，也不用老太太烦心的。” 探春答应道：“ 我知道，你只管养着吧。” 说着，才同湘云出去了。这里紫鹃扶着黛玉躺在床上，地下诸事自有雪雁照料，自己只守着旁边看着黛玉，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。那黛玉闭着眼躺了半晌，哪里睡得着，觉得园里头平日只见寂寞，如今躺在床上，偏听得风声、虫鸣声、鸟语声、人走的脚步声，又像远远的孩子们啼哭声，一阵一阵的聒噪的烦躁起来。 应叫紫娟放下帐子来。雪雁捧了一碗燕窝汤递于紫娟，紫娟隔着帐子轻轻问道：“ 姑娘喝一口汤吧。” 黛玉微微应了一声，紫娟复将汤递给雪雁，自己上来搀扶黛玉坐起，然后接过汤来，搁在唇边试了一试，一手搂着黛玉肩臂，一手端着汤送到唇边。黛玉微微睁眼喝了两三口，便摇摇头不喝了。紫娟仍将碗递给雪雁，轻轻扶黛玉睡下。静了一时，略觉安顿，只听窗外悄悄问道：“ 紫娟妹妹在家吗？” 雪雁连忙出来，见是袭人，应悄悄说道：“ 姐姐屋里坐着。” 袭人也便悄悄问道：“ 姑娘怎么着？” 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诉夜间及方才之事。袭人听了这话也唬正了，应说道：“ 怪道刚才翠缕到我们那边说你们姑娘病了，唬得宝二爷连忙打发我来看看是怎么样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紫娟从里间掀起帘子往外看，见袭人，点头叫她。袭人轻轻走过来问道：“ 姑娘睡着了吗？” 紫娟点点头问道：“ 姐姐才听见说了。” 袭人也点点头，蹙着眉道：“ 终究怎么样好呢？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个半死儿。” 紫娟忙问怎么了。袭人道：“ 昨日晚上睡觉还是好好的，谁知半夜里一叠连声的嚷起心疼来，嘴里胡说白道，只说好像刀子割了去的似的，只闹到打亮梆子以后才好些了。你说唬人不唬人？今日不能上学，还要请大夫来吃药呢。” 正说着，只听黛玉在帐子里又咳嗽起来。紫娟连忙过来捧痰盒接痰，黛玉微睁眼问道：“ 你和谁说话呢？” 紫娟道：“ 袭人姐姐瞧姑娘来了。” 说着，袭人已走到床前，黛玉命紫娟扶起，一手指着床边让袭人坐下。袭人侧身坐了，连忙陪着笑劝道：“ 姑娘倒还是躺着吧。” 黛玉道：“ 不妨，你们快别这样大惊小怪的。刚才是说谁半夜里心疼起来？” 袭人道：“ 是宝二爷偶然掩住了，不是认真怎么样？” 黛玉会意，知道是袭人怕自己又悬心的缘故，又感激又伤心，应趁势问道：“ 既是掩住了，不听见他还说什么？” 袭人道：“ 也没说什么。” 黛玉点点头，迟了半日，叹了一声，才说道：“ 你们别告诉宝二爷说我不好，看耽搁了他的功夫，又叫老爷生气。” 袭人答应了，又劝道：“ 姑娘还是躺躺歇歇吧。” 黛玉点头，命紫娟扶着歪下，袭人不免坐在旁边，又宽慰了几句，然后告辞。回到怡红院，只说黛玉身上略觉不受用，也没什么大病，宝玉才放了心。且说探春湘云出了潇湘馆，一路往贾母这边来。探春因嘱咐湘云道：“ 妹妹回来见了老太太，别像刚才那样冒冒失失的了。” 湘云点头笑道：“ 知道了，我头里是叫他唬得忘了神呢。” 说着一到贾母那边，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来，贾母听了自是心烦，应说道：“ 偏是这两个玉儿多病多灾的，林丫头一来二去的大了，她这个身子也要紧，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， 众人也不敢答言。贾母便向鸳鸯道：“ 你告诉他们，明儿大夫来瞧了宝玉，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里去。” 鸳鸯答应着，出来告诉了婆子们，婆子们自去传话。这里探春、湘云就跟着贾母吃了晚饭，然后同回园中去，不提。到了次日，大夫来了，瞧了宝玉，不过说饮食不调，着了点风邪，没大要紧，疏散疏散就好了。这里王夫人、凤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贾母，一面使人到潇湘馆告诉说大夫就过来。紫娟答应了，连忙给黛玉盖好被窝，放下帐子。雪雁赶着收拾房里的东西，一时贾琏陪着大夫进来了，便说道：“这位老爷是常来的，姑娘们不用回避。”老婆子打起帘子，贾琏让着进入房中坐下。贾琏道：“紫娟姐姐，你先把姑娘的病事向王老爷说说。”王大夫道：“ 且慢说，等我诊了脉，听我说了看是对不对，若有不合的地方，姑娘们再告诉我。” 紫娟便向帐中扶出黛玉的一只手来，搁在银手上。紫娟又把镯子连袖子轻轻的搂起，不叫压住了脉息。那王大夫诊了好一回，又换了那只手也诊了，便同贾琏出来到外间屋里坐下，说道：“ 六脉皆悬，因平日郁结所致。” 说着，紫娟也出来站在里间门口。那王大夫便向紫娟道：“ 这病时常因得头晕，减饮食，多梦，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，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，也必要动气，且多疑多惧。不知者疑为性情乖淡，其实因肝阴亏损，心气衰好，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，不知是否。” 紫娟点点头，向贾琏说道：“ 说得很是。” 王太医道：“ 既这样就是了。” 说毕起身，同贾琏往外书房去开方子。小厮们早已预备下一张红梅丹贴，王太医吃了茶，引提笔先写道：“ 六脉悬迟，素有积郁，左寸无力，心气已衰，关脉独红，肝邪偏旺，木气不能疏打，势必上清脾土，饮食无味，甚至胜所不胜，肺经定受其殃，气不流经，凝而为痰，血随气涌，自然咳吐，理宜疏肝保肺，涵养心脾，虽有补剂，未可骤失。故拟黑逍遥以开其先，复用归肺固筋以济其后，不揣固漏，自高明才服。” 又将七味药与引子写了，贾琏拿来看时问道：“ 血是上冲柴胡使的吗？” 王大夫笑道：“ 二爷但知柴胡是生提之品，为吐怒所忌，岂知用憋血拌炒，非柴胡不足，宣少阳甲胆之气，以憋血治之，使其不治生体，且能培养肝阴，遏制邪火。所以《内经》说，通阴通用，色阴色用。柴胡用憋血拌炒，正是贾周伯以安流的法子。” 贾琏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着，这就是了。”王大夫又道：“ 先请服两剂，再加减或再换方子吧。 我还有一点小事，不能久坐，容日再来请安。 说着，贾琏送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舍弟的药就是那么着了。”王大夫道：“ 宝二爷倒没什么大病，大约再吃一剂就好了。” 说着上车而去。这里贾琏一面叫人抓药，一面回到房中，告诉凤姐黛玉的病源与大夫用的药，述了一遍。只见周瑞家的走来回了几件没要紧的事，贾琏听到一半便说道：“ 你回二奶奶吧，我还有事呢。” 说着就走了。周瑞家的回完了这件事，又说道：“ 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，看她那个病竟是不好呢，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头，问问她也没有话说，只是淌眼泪。回来紫娟告诉我说，姑娘现在病着，要什么自己又不肯要，我打算要问二奶奶那里只用一两个月的月钱，如今吃药虽是宫中的，零用也得几个钱，我答应了他，替他来回奶奶。” 凤姐低了半日头说道：“ 竟这么着吧，我送他几两银子使吧，也不用告诉林姑娘，这月钱却是不好支的，一个人开的力要是都支起来，那如何使得呢？你不记得赵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，也无非为的是月钱。况且进来你也知道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总绕不过弯来。不知道的还说我打算的不好，更有那一种嚼舌根的说我搬运到娘家去了。周嫂子，你倒是那里经手的人，这个自然还知道些。” 周瑞家的道：“ 真正委屈死人，这样大门头，除了奶奶这样心劲儿当家罢了，别说是女人当不来，就是三头六臂的男人还撑不住呢，还说这些个混账话。” 说着又笑了一声道：“奶奶还没听见呢，外头的人还更糊涂呢。前儿周瑞回家来，说起外头的人打量着咱们府里，不知怎么样有钱呢。也有说贾府里的银库几间，金库几间，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镶了，玉是嵌了的。也有说姑娘做了王妃，自然皇上家的东西分得了一半子给娘家。前儿贵妃娘娘省亲回来，我们还亲见她带了几车金银回来，所以家里收拾摆设的水晶宫似的。那日在庙里还愿，花了几万银子，只算在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罢了。有人还说他门前的狮子只怕还是玉似的呢，园子里还有金麒麟，叫人偷了一个去，如今剩下一个了。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说，就是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不动，喝酒下棋，弹琴画画，横竖有服饰的人呢，单管穿罗罩纱，吃的带的都是人家不认得的。那些哥儿姐儿们更不用说了，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来给他玩，还有歌呢，说是宁国府、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来。” 说到这里猛然咽住，原来那时儿歌说到是算来，总是一场空，这周瑞家的说溜了嘴。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这话不好，因咽住了。凤姐儿听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话了，也不便追问，应说道：“ 那都没要紧，只是这金麒麟的话从何而来？” 周瑞家的笑道：“就是那庙里的老道士送给宝二爷的小金麒麟儿，后来丢了几天，亏了史姑娘捡着还了他，外头就造出这个谣言来了。奶奶说这些人可笑不可笑。” 凤姐道：“这些话倒不是可笑，倒是可怕。咱们一日难似一日，外面还是这么讲究。俗语儿说的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况且又是个虚名儿，终究还不知怎么样呢。” 周瑞家的道：“奶奶虑的也是， 只是满城里茶坊酒铺以及各胡同都是这样说，并且不是一年呢，哪里握得住众人的嘴？凤姐点点头，因叫平儿称了几两银子递给周瑞家的道：“你先拿去交给紫娟，只说我给她添不买东西的，若要关中的只管要去，别提这月钱的话。她也是个灵透人，自然明白我的话。我得了空就去瞧姑娘去。”周瑞家的接了银子，答应着自去，不提。且说贾琏走到外面，只见一个小厮迎上来回道：“大老爷叫二老爷说话呢。”贾琏急忙过来见了贾赦，贾赦道：“方才封文宫里头传了一个太医院御医，两个吏目去看病，想来不是宫女儿下人呢。这几天娘娘宫里有什么信儿没有？”贾琏道：“没有。”贾赦道：“你去问问二老爷和你甄大哥，不然还该叫人去到太医院里打听打听才是。”贾琏答应了，一面吩咐人往太医院去，一面连忙去见贾政、贾珍。贾政听了这话，一问道：“是哪里来的风声？”贾琏道：“是大老爷才说的。”贾政道：“你索性和你甄大哥到里头打听打听。”贾琏道：“我已经打发人往太医院打听去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退出来去找贾珍。只见贾珍迎面来了，贾琏连忙告诉贾珍。贾珍道：“我正位也听见这话，来回大老爷二老爷去的。”于是两个人同着来见贾政。贾政道：“如系元妃，少不得终有信的。”说着贾赦也过来了。到了晌午，打听的人尚未回来，门上人进来回说：“有两个内相在外要见二位老爷呢。”贾赦道：“请进来。”门上的人领了老公进来，贾赦、贾政迎至二门外，先请了娘娘的安，一面同着进来，走至厅上让了座。老公道：“前日这里贵妃娘娘有些欠安，昨日奉过旨意，宣召亲丁四人进里头探问，许各带丫头一人，余皆不用。亲丁男人只许在宫门外递个职名，请安听信，不得擅入，准与明日辰巳时进去，申酉时出来。”贾政、贾赦等站着听了旨意，复又坐下，让老公吃茶毕，老公辞了出去。贾赦、贾政送出大门，回来先禀贾母。贾母道：“亲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们两位太太了，那一个人呢？”众人也不敢答言。贾母想了一想道：“必得是凤姐儿，她诸事有照应，你们爷儿们各自商量去吧。”贾赦、贾政答应了出来，因派了贾琏、贾蓉看家外，凡文字辈至草字辈一应都去，遂吩咐家人预备四乘绿轿十余辆大车，明儿黎明伺候。家人答应去了。贾赦、贾政又进去回明老太太，辰巳时进去，申酉时出来。今日早些歇歇，明日好早些起来收拾进宫。贾母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去吧。”贾政等退出，这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也都说了一会子元妃的病，又说了些闲话，才各自散了。次日黎明，各间屋子丫头们将灯火聚已点齐，太太们各梳洗毕，爷们亦各整顿好了。 一到卯初，林之孝和赖大进来，至二门口回道：“ 轿车俱已齐备，在门外伺候着呢。” 不一时，贾赦、邢夫人也过来了，大家用了早饭，凤姐先扶老太太出来，众人围随，各带使女一人，缓缓前行。又命李贵等二人先骑马去外宫门接应，自己家眷随后。文字辈是草字辈，各自登车骑马，跟着众家人一齐去了。贾琏、贾蓉在家中看家。且说贾家的车辆叫马，去在外西园门口歇下等着。一会儿，有两个内监出来说：“ 贾府省亲的太太奶奶们，着令入宫探问。爷们俱着令内宫门外请安，不得入见。” 门上人叫快进去。贾府中四圣轿子跟着小内监前行，贾家爷们在轿后步行跟着，令众家人在外等候。走进宫门口，只见几个老公在门上坐着，见他们来了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 贾府爷们至此。” 贾赦、贾政便挨次立定，轿子抬至宫门口，便都出了轿，早有几个小内监引路。贾母等各有丫头扶着步行，走至元妃寝宫，只见魁壁辉煌，琉璃照耀，又有两个小宫女儿传谕道：“ 只用请安，一盖一柱都免。” 贾母等谢了恩，来至床前请安毕，元妃都赐了座。贾母等又告了座，元妃便向贾母道：“ 近日身上可好？” 贾母扶着小丫头，颤颤巍巍站起来答应道：“ 托娘娘洪福，起居上见。” 元妃又向邢夫人、王夫人问了好，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话。元妃又问凤姐家中过的日子若何，凤姐站起来回奏道：“ 尚可支持。” 元妃道：“ 这几年来难为你操心。” 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，只见一个宫女传进许多职名，请娘娘罗幕。元妃看时，就是贾赦、贾政等若干人。那元妃看了职名，眼圈一红，止不住流下泪来。宫女儿递过绢子，元妃一面拭泪，一面传谕道：“ 今日稍安，令他们外面暂歇。” 贾母等站起来又谢了恩，元妃含泪道：“ 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尝尝清静。” 贾母等都忍着泪道：“ 娘娘不用悲伤，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。” 元妃又问：“ 宝玉近来若何？” 贾母道：“ 近来颇肯念书，因他父亲逼得严谨，如今文字也都做上来了。” 元妃道：“ 这样才好。” 遂命外公赐宴，便有两个宫女儿、四个小太监引到了一座宫里，已摆得齐整，各按座次坐了，不必细数。一时吃完了饭，贾母带着她婆媳三人谢过宴，又耽搁了一回，看看已经有出，不敢拘留，俱各辞了出来。元妃命宫女儿引到，送至内宫门，门外仍是四个小太监送出。贾母等依旧坐着轿子出来，贾赦接着，大伙儿一齐回去，到家又要安排明后日进宫。仍令照应齐集不提。且说薛家夏金贵赶了薛蟠出去，日间拌嘴没有对头，秋玲又住在宝钗那边去了，只剩得宝蟾一人同住，既给予薛蟠做妾，宝蟾的义气 又不比从前了。金贵看去更是一个对头，自己也后悔不来。一日吃了几杯闷酒，躺在炕上，便要见到宝蟾做个醒酒汤，应问着宝蟾道：“ 大爷前日出门，到底是到哪里去？你自然是知道的了。” 宝蟾道：“ 我哪里知道？他在奶奶跟前还不说，谁知道他那些事？” 金贵冷笑道：“ 如今还有什么奶奶太太的，都是你们的世界了，别人是惹不得的，有人护庇着，我也不敢去虎头上捉狮子。你还是我的丫头，问你一句话，你就和我摔脸子说腮话。你既这么有势力，为什么不把我勒死了？你和秋玲不拘谁做了奶奶，那不清净了吗？偏我又不死，碍着你们的道。” 宝蟾听了这话，哪里受得住，便眼睛直直地瞅着金贵道：“ 奶奶这些闲话只好说给别人听去，我并没和奶奶说什么，奶奶不敢惹人家，何苦来拿我们小软出气呢？正经的奶奶有中听不见，没事人一大堆了。” 说着便哭天哭地起来。金贵越发兴起，便爬下炕来要打宝蟾，宝蟾也是下家的风气，半点儿不让。金贵将桌椅杯盏进行推翻，那宝蟾只管喊冤叫屈，哪里理会他半点儿。岂知薛姨妈在宝钗房中听见如此吵嚷，叫香菱：“你去瞧瞧，且劝劝他。”宝钗道：“ 使不得，妈妈别叫他去，他去了岂能劝他？那更是火上浇了油了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既这么样，我自己过去。” 宝钗道：“ 依我说，妈妈也不用去，由着他们闹去吧，这也是没法的事了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这哪里还了得？” 说着自己扶了丫头往金贵这边来，宝钗只得也跟着过去，又嘱咐香菱道：“ 你在这里吧。” 母女同至金贵房门口，听见里头正还嚷哭不止。薛姨妈道：“ 你们是怎么着，又这样家翻宅乱起来？这还像个人家吗？矮墙浅屋的，难道都不怕亲戚们听见笑话了吗？” 金贵屋里接声道：“ 我倒怕人笑话呢，只是这里扫帚颠倒数，也没有主子，也没有奴才，也没有妻，没有妾，是个混账世界了。我们下家门子里没见过这样规矩，实在受不得你们家这样委屈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大嫂子，妈妈因听见闹得慌才过来的，就是问得急了些，没有分清奶奶宝蟾两字，也没有什么。如今先把事情说开，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也省得妈妈天天为咱们操心。” 那薛姨妈道：“ 是啊，先把事情说开了，你再问我的不是还不迟呢。” 金贵道：“ 好姑娘，好姑娘，你是个大贤大德的，你日后必定有个好人家，好女婿，绝不像我这样守活寡，举目无亲，叫人骑上头来欺负我的。我是个没心眼儿的人，只求姑娘，我说话别往死里挑拣。我从小到如今没有爹娘教导，再者我们屋里老婆汉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，姑娘也管不得。” 宝钗听了这话，又是羞又是气，见她母亲这样光景，又是疼不过，因忍了气说道：“ 大嫂子，我劝你少说劲儿吧，谁挑拣你，又是谁欺负你？不要说是嫂子，就是秋玲，我也从来没有加她一点儿生气儿的。” 金贵听了这句话，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来说：“ 我哪里比得秋玲，连她脚底下的泥我还跟不上呢。她是来久了的，知道姑娘的心事，又会献殷勤儿。我是新来的，又不会献殷勤儿，如何拿我比他， 何苦来？天下有几个都是贵妃的命，行点好吧，别羞得像我嫁个糊涂行子守活寡，那就是活活的现了眼了。 薛姨妈听到这里万分气不过，便站起身来道， 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女孩，她句句劝你，你却句句怄她，你有什么过不去？不要寻她，勒死我倒也是稀松的。 宝钗忙劝道， 妈妈您老人家不用动气，咱们既来劝她，自己生气倒多了层气，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儿再说。 因吩咐宝蟾道， 你可别再多嘴了。 跟了薛姨妈出的房来，走过院子里，只见贾母身边的丫头同着秋玲迎面走来。薛姨妈道， 你从哪里来？老太太身上可安？ 那丫头道， 老太太身上好，下来请姨太太安，还谢谢前儿的荔枝，还给秦姑娘道喜。 宝钗道， 你多早晚来的？ 那丫头道， 来了好一回子了。 薛姨妈料她知道，红着脸说道， 这如今我们家里闹得也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了，叫你们那边听见笑话。 丫头道， 姨太太说哪里的话，谁家没个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，那是姨太太多心罢了。 说着跟了回到薛姨妈房中，略坐了一回就去了。宝钗正嘱咐香菱些话，只听薛姨妈忽然叫道， 左肋疼痛得很。 说着便向炕上躺下，唬得宝钗香菱二人手足无措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